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还是滴入天上人间之血。 天上血，人间血。 Thank you. 去采药要留在家里了， 他一定要去，累坏了儿媳，娘可是不依。 是 兄，小弟有一事请教兄长。 哦，贤弟请讲。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，我想进京求官，兄长以为如何？ 贤弟呀，若官如山，日月在愚兄之上，进京求官当无大碍。 只有兄长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。 的险恶呀。兄弟， thank you. 我与袁仲兄长同是山野村夫，他有济世之才，我有经纶满腹。若是终老山林，我倘若今晚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为黎民造福啊！ 七尺难。

献宝有功，官封七品。大人，若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，公公。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thank you.

听众朋友，唐山市评剧团演唱的评剧《红龙泉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